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我国妇女同盟干部和盟员在17号到22号期间踏访了白头山地区革命战基地。踏访人员向立在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、普天堡革命战基地清风肃云地。茂山地区战斗胜利纪念塔和三职渊湖畔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，和在白头山密营的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抗日女英雄金正书同志在一起的马赛克壁画，献花束表示了敬意。 踏访期间，他们参观了白头山英雄青年水电站，并进行了各种政治文化活动。